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呢？ 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 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中，然而施工难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是什么困扰着工程设计施工人员？重重难题如何被各个击破？档案为您讲述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 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得一个人忧心忡忡，谁呢？拆迁量的巨大，在面临物质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等等难题的背后，一切所料想不到的问题一一出现，怎么办呢？这一惊人的建造奇迹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2017年，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和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从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每年的两会会期基本上都定在3月，会议所召开的地点当然是在这个被全世界人所熟悉的有着5星穹顶的人民大会堂。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人民大会堂，但很少有观众知道这座建于1959年，建筑面积达到17万1800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的建筑是如何修建出来的呢？今天我们要邀请您跟我一起随着档案的镜头，一起回到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的那一天。开启了不寻常的一天，机器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古都。这里是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啊，天儿还没亮透，但广场西侧已经是人头攒动了。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4100多名职工拿起了铁锹，一起动手，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得一个人是忧心忡忡，是谁呢？这位就是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沈博当时是国庆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10月28号这个开工日，按照进度安排并没有耽搁，也就是说设计单位已经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动工。那么沈博在担心什么呢？沈博最担心的就是建造时间。根据中央的指示，大会堂必须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前建成，竣工日期被定在1959年国庆，施工部分要求在1959年8月底必须完成。这个期限是个什么概念？ 联合国大厦建成用了7年，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建成用了8年， 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则用了整整14年才最终建成，而大会堂的期限只有10个月。 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沈波知道，不论是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还是施工量，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期限，成功建成的难度系数都已经非常高了，现在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也得完成，包括沈博在内，所有参加大会堂建设的人都知道，大会堂工程位列国庆十大工程之首。这座为人民建设的共和国殿堂是社会主义成就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这个点的建造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庆工程的面。那么建造大会堂究竟难在哪儿呢？ 首先就是巨大的拆迁量，大会堂的选址位于天安门广场红墙外的繁华市区，当时这里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一批政府机关外，还有被称作皮市街的著名商业街和大量的民宅。根据统计，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共拆出房屋3993间。要是再加上国庆工程的建筑量，那就要拆除10129间房。 如何快速的拆，又如何妥善的迁，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但却不是唯一的难题。 大会堂工程即将面临的第二个难关，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所处的位置，地下有这么3条古河道，大会堂的地基恰恰就落在这3条古河道的正上方。为了确保地基稳，地基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古河道上的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开工。 大会堂工程的用地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时的我国刚刚建国不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还面临着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和人员不足等难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将会使得这些难关变得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要想把大会堂盖起来，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天安门广场的动迁问题。1958年的天安门广场，当时啊，有一对小姐妹，名叫李平和李明，他们两位的家即将拆迁了，为大会堂工程做动迁的准备。正打算要搬家的时候，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找到了他们，将一家老小离开老房子的情景给记录了下来。 姐姐，当时咱们搬开这地方的时候我才5岁。 对，你那时候特别小，那时候吧，咱们这点儿原来是一条大街，叫西皮市大街。然后妈呢是在这儿呢当治安主任，有一天妈开会回来说咱们这要搬迁，说因为庆祝国庆10周年大庆，要盖一大会堂。然后咱们听了都特别高兴。 对，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要盖人民大会堂， 可是当时呢心里边呢又有点舍不得，觉得咱这地儿多好啊，要搬走了以后就再也看不见这样的地儿了，那时候就这么想的。 当年在镜头前活蹦乱跳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画面当中，两个人脸上这种最纯真的喜悦，似乎代表着当时的老百姓最淳朴的一种无私。当年，这里有很多的老百姓都曾经因为能够生活在皇城根下而感到骄傲，但为了配合人民大会堂的建造， 他们心甘情愿，甚至是无比自豪地搬离了这祖祖辈辈生活的老屋。照片上的这位名叫宋大中，是人民大会堂建设地原址的老住户，当年住在前府胡同26号，也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西南角这个位置。 大会堂工程动工的那一年，宋大中只有12岁。前府胡同26号是大中的姥姥卖掉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凑了4500块钱，在1952年置办的。两位老人本打算在皇城根下的这处宅子里安度晚年，但却在1958年的夏天接到了拆迁的通知。 听到要建造人民大会堂需要征用土地这个消息之后，宋大中的姥姥姥爷毫无怨言，也没有向政府讲任何条件，二话不说，紧锣密鼓的开始自己找房，想抓紧时间尽快搬出去。我们一起来听听宋大中对当时搬迁经过的回忆。 当时是我姥爷啊，说从年轻时候就一个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条件好一些。我姥爷、姥姥和我母亲，他们开完会回来，咱们得赶紧自己找房搬去。我们呢，就是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的。原来跟姥姥、姥爷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就分开了。分我姥姥、姥爷在哪儿找的？西直门。我们搬到天桥这边了。我姥姥特别爱种花，每年我姥姥都得鼓捣种的叫夹竹桃，当时就算扔了。 天安门拆迁的住户，但凡像宋大中家这样有能力自己找房子的，都选择了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没能力自己找房子的住户，大都被安置在了今天北京的像三里屯、胡坊桥和和平里一带。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是1958年11月北京市房管局关于大会堂拆迁工作的情况汇报。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房源不足，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从档案这些罗列的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拆迁工程的难度，但是这里的两个时间点和庞大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拆迁工作于1958年8月底开始，10月10日全部结束。按照计算，正常情况下大会堂工程的拆迁量至少要在半年左右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拆迁过程却仅仅用时1个月。为什么能如此神速地完成搬迁任务呢？一句话，老百姓支持。由于搬迁工作的迅速完工，大会堂工程在1958年10月底顺利开工，国庆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 为了确保开工之后的速度，国庆工程指挥部明确施工分工，下设了3个指挥分部。第一分部负责北端宴会厅，第二分部负责中段中央大厅和大礼堂部分，第三分部则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几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多管齐下。 与此同时，沈博指派大会堂总工程师张博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40多名建筑设计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一方面，沈博是想让设计人员根据大会堂的实地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便于施工人员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将图纸意图最大化地表现出来，确保高效率、高质量。 如此一来，设计和施工就像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协作，承载着大会堂工程快速前进。然而，工程刚一开动，车轮就被迫停了下。怎么回事呢？人手不够了。我们之前提到过，大会堂工程的地质条件复杂， 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才能保证地基的稳固。但是动工之后，指挥部发现实际上地基得挖到8米深才能到达老土层。如此一来，土方量就由原来的142000立方米猛增到了350000立方米，2倍还多呀。当时我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设备和先进的方法挖掘和运输土方，大部分的土方都得像这样用人用扁担来扛。毫无疑问，剧增的土方量立刻导致了人手不够的问题。怎么办呢？发号召。 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堂的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58年，大跃进刚刚开始，在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到大会堂报名参加建设的热潮。开工不到一个月，一支壮观的义务劳动大军就出现在大会堂的工地。他们没有建制，更没有报酬，但却在大会堂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很快，多出来的2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土被这支义务大军搬走了。 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党吆喝一声，全国绝对是万众一心。根据统计，在人民大会堂工程建设中，先后有30万人次参加了工地的义务劳动。我们这里有一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当时劳动义务军的情况，一起来看看。 杨勇组织原参加抗美援朝的将领和士兵等160余人组成志愿团，支援大会堂工地的建设。其中有60、70岁的老部长，也有当年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将军和士兵并肩作战，把工地当战场，从早干到晚，中间只做简短的休息，吃自己带的咸菜窝头，不愿给国庆指挥部添麻烦。这是2100多名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劳动队，这是北京市青少年组成的志愿团，有的义务劳动者自发地组成突击队，即使下雪，他们也不停工，照旧来到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那些年，为大会堂的建设出一点力，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积极争取为大会堂工程能出一份力。照片中的这位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雷锋。大会堂动工的时候，雷锋正在鞍钢化工总厂的洗煤车间当推土机手。 1958年底，辽宁出现报名支援大会堂工程建设的热潮，雷锋兴高采烈地报了名。据记载，当时雷锋在基础考核、家庭成分、政治表现和文化程度等方面一一过关，但辽宁地区只招收木工、瓦工和钢筋工，所以由于工种限制，雷锋只能与大会堂工程失之交臂。 据雷锋的战友回忆，他曾说，没能为大会堂建设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一大遗憾。那一年的情景真可谓是一呼百应，要问老百姓支援到大会堂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当时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就是为了帮国家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堂工程的地基部分在义务劳动大军的帮助下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开工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众人无柴可拾了。所谓无柴可拾，指的是大会堂工程所需的材料供给不足了。这份档案是国庆工程指挥部于1958年10月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的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我们看到啊，这个上面还用铅笔标注了第1版底稿。 翻开这本底稿，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份计划书是在大会堂工程正式开工前提交的，其中国庆工程第五号简报中有这样的内容：钢筋至今一吨也没有，这样即便解放军展览馆和人代礼堂能在十日以后开工挖土，但如钢筋不能及时供应，也将中途停工。如果由于材料供应不上而不能如期开工或中途停工，则不仅影响整个工期，而且会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首先是广大建筑职工的热情受到挫折。国庆工程办公室，1958年10月6号。这里所说的人代礼堂就是大会堂工程，因为大会堂工程所需的钢筋大都是特殊标号，所以直到开工前的22天，钢筋还是一吨都没有，这足可见当时材料和物资的紧缺程度。1958年时的我国物资相对匮乏，但是鉴于大会堂工程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总理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那么材料紧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1958年底，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全情投入到为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全国上下一盘棋。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很快变成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筑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进门前，我们熟悉的这枚巨大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走进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而固定他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人手不够，聚起来，材料不够，造出来。显而易见，人民大会堂从建造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再难再累都不怕，但就怕不会。由于是史无前例，所以大会堂工程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难关。1959年初，一个大难关摆在了大会堂工程面前。是什么样的大难关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宏大气派的穹顶，这就是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 这里高33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总理。这个理念的独到之处在于大空间能彰显气势恢宏，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又不会感到渺小，使人民仍有当家做主之感。 但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巨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呢，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钢梁。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3层，1层大厅和2、3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这样的钢梁撑起来的。这些钢梁每根重达55吨，钢梁本身高度就有7米，是在沈阳桥梁厂特殊定制的，所以只在桥梁建设上使用过。